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10月10号前往外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表示了敬意。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前摆放着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农场、学校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还有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自己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各界群众向两位卓绝伟人的铜像鞠躬致敬。另外，这一天首都各处和我国各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以及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前，也有以朝鲜人民军部队、朝鲜人民内务军部队、机关企业名义送的花篮、花束和花朵敬献。